人上星期三持刀襲擊以色列警察，被警方開槍擊中後死亡。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9,575點，跌170點。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791，英鎊10.47，瑞士法郎8.39，澳元5.639，加元6.16，新西蘭元5.449，歐元8.793。每百日元對港元6.83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992。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846.31美元，賣出1847.1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度冷风正横过华南沿岸，随后的东北季候风将为该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显著转凉，市区气温由初时20度左右，逐步下降至今晚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清凉同非常干燥，天色逐渐好转，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友爱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友爱村。在九龙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的第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到彩霞道落翻去观塘道咧，就比较挤塞。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的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到彩霞道啦，落翻观塘道咧就比较挤塞。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城花园反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丁九。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城花园反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丁九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和百福道上山都是车多缓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顺利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油站对出。在新界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同埋冠心病，食嘢记得少盐少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的体育产业链，找来香港足球名宿邱建威先生，和大家分享开设足球学校的苦与乐。 港台体坛一二三，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认为新青年的第一要务是启发文字，并想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评议来启发青年，但胡适就觉得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未适合讨论时政。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1月22日，新增两宗输入个案，十个地方被纳入强检。 内地专家团视察检疫中心等，了解本港防疫工作。 罗志光指政府正研究确立社工注册局成员需宣誓要求。 苏丹军方同意让总理哈姆杜克复职，因政见被囚者将获释。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月22日星期一嘅朝早，有一个新嘅星期同大家见面啦。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大家收听收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嗱，有关于咧喺美孚嘅九华径嘅两个嘅烧烤场啦，可能唔少人都知道呢个地方嘅烧烤场啦。咁嗱，呢两个烧烤场咧就被指无牌经营多年咁啊，多个政府部门咧，其实早前咧已经系喺附近咧挂起咗一啲嘅横额咧，就警告一啲嘅光顾啊帮衬嗰啲人咧就会被检控嘅。见到早几日咧，警方就联同食环署咧有一个嘅联合行动咧，咁就以欺诈等等嘅罪咧，就系拘捕咗17人啦。咁啊，当中亦都涉及到一啲食客嘅，食客就系、是、话有727名嘅食客咧被警告，182名嘅食客咧就系被票控咧违反限聚令嘅咁。咁啊，根据明报等报道嘅讲到咧，都话据了解咧就系有人咧系涉嫌系俄称呢个烧烤场咧系。C 类嘅食肆，咁即系话咧，系可以职员咧喺已经接种咗一剂疫苗或者定期检测之下咧，俾到可以去到6个人一台啦，以及啊堂食去到晚上12点嘅。咁亦都话咧，呢两个烧烤场嘅出入口位咧，都有贴到呢个安心出行嘅二维码咧，俾人扫嘅咁。咁啊，对于今次嘅事件点睇咧？有冇一啲住喺附近喺个烧烤场附近嘅居民，又点睇呢两个嘅烧烤场嘅营运咧？都话好似都经营多年嘅啦咁。今次事件咧都系唔止涉及一啲营运嘅人咧，都涉及到啊头先讲到一啲帮衬嘅食客，有啲被警告，有啲被控系违反限聚令嘅。咁部分食客都有提到话，根本唔知道个烧烤场咧系无牌嘅情况噶。你又点睇咧？1872311，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平时去开食肆或者烧烤场，你有冇留意人哋呢一个嘅食肆或呢个地方究竟有冇一啲嘅合法嘅牌照，有冇食肆牌照等等咧？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电话旁边咧就有执业律师梁永亨，早晨。 早晨，早晨啊，萧龙文。 早晨，梁永亨。头先讲到今次喺九华径两个烧烤场呢一个嘅事件啦，咁除咗一啲职员同埋负责人系被拘捕之外咧，都提到有一啲嘅食客咧都系被警告啦，或者系被控违反限聚令嘅。咁我就想了解一下啦，其实一般嚟讲，如果嗰个地方系冇一个嘅合法嘅食肆牌照嘅话，而嗰个客人系到咗呢啲嘅无牌食肆嘅时候去食嘢嘅。是不是根据现在现行法例都可能要有一些的法律责任要负上的 呢？其实暂时来讲呢，是光管无牌食肆，纯粹这一样的范畴呢就没有一些相关法例的。那当然呢，如果你说在那里卖酒啊，那些是即是查开了，那么是酒牌的问题。咁至於你话今次点解会拉到呢？因为其实他不是关于那个食肆上裏面可能違反嗰、那個咩 D 區啊 B 區啊嗰類，即係唔係違反咗 599F， 而係反而咧就係、是、告佢咧就係、是、違反咗限聚令，即係599G 嗰度。咁所以等於係一個即係、就是、公眾地方啦，你超過4个人聚集，咁咪告你呢樣嘢。咁點解會咁我都唔知佢係食肆定唔食肆㗎嘛，咁樣。咁呢樣嘢又點解會執法？係會進行咧，咁其實執法者本身咧都係睇翻條例嘅，咁條例咧基本上係一個叫嚴格法律責任，意思係咩咧？即係話你基本上咧係唔需要有意圖嘅，等於違例泊車一樣啦。咁你有個車擺咗一條街度，咁啊冇入咪標咁樣，咪呢個咩咯？咁你唔可以話我一時唔記得咗， 啊、一時咧就趕唔切翻嚟，咁或者唔係意圖，即係佢唔需要證明意圖啊。咁、所以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咁而當然一個條例裏面咧有一個叫做即係免責嘅抗辯理由嘅。咁但係呢個免責抗辯理由冇即係冇得幫助，即係話譬如你如果我喺一個公眾地方，我超過四個人，咁我自己咧就做一啲合理嘅方式去即係減低呢個違法嘅機會，譬如我有一個隔開啲嚇，我哋四個企埋一齊啫，咁啊又甚至乎有啲嘢圍板遮住咁樣，咁但係唔知點解你都走嚟告我喎，咁我又提出一啲咁嘅論點出嚟，咁啊去做一個抗辯，咁先至可以係關於唔係關於食肆嗰個範圍，係純粹係一個喺公眾地方呢個違反限聚令嘅問題。 嗯，咁但係呢一個情況，你頭先就話啊，唔係即係 599G 咧，講緊呢個違反限聚令嗰個情況咧，就係話唔理嗰個人係咪有個意圖，咁只要做咗呢一個行為都係會犯法。但係個問題而家實際嘅情況係一啲食客根本連嗰個係咪一個嘅公眾地方咧，或者定係一個食肆營運嘅範圍咧，佢哋都唔清楚，因為佢哋見到一個食肆有啲講法就話佢哋見到個門口有一個安心出行嗰個二維碼可以掃，咁亦都見到佢經營咗咁耐，根本就唔知道佢哋一個無牌食肆，從而唔知道根本佢哋係可能落到去599G， 如果係多過四個人喺度聚集嘅，就會係違反限聚令嗰個情況。呢一個唔知道嘅情況，可唔可以作為一個嘅辯護嘅理由咧？又？ 我相信唔係咁用，即係喺個條例上面就冇啦。咁如果你話喺個即係我哋話齋一個情理上都好唔公道喎，咁樣。咁如果你好多證據顯示到我只不過一個普通嘅顧客嘅啫，咁就純粹咧就係、是、即係我自己差啲走咗去嗰度，即係有人話扭去嗰度輸嘢食咁，咁就係即係咁點解好無辜噶嘛？咁唯有就睇下同法官去解釋，咁啊睇下法官喺個酌情上面點樣處理，又或者喺一個檢控上面會唔會控方會即係會取消咧？就咁樣，咁呢樣嘢都係一個喺人情上面，喺個條例上面咧，暫時我就睇唔到係，因為執法者都係跟住個條例做，咁做咗之後，咁點咧？咁樣嚇，咁即係呢個係一個有少少係即係唔著數啦，即係咁樣。咁但係我自己睇咧，就係真係如果真係俾人告到嘅話咧。咁而罰咗錢嘅話咧，咁佢亦都有權追討翻，即係嗰個東主嚇、啊，即係你整一啲嘢呃我咁樣。咁呢個就可能喺民事上面進行追討翻嗰五千蚊咯，即係。 嗯，所以今次事件其實都會唔會係一個教訓，就係、是、啲食客自己去到一個食肆嘅處所，都應該要睇清楚嗰個嘅地方有冇一個嘅食肆牌照，係咪要做到咁咧？ 其實正常嚟講，處所咧，喺一啲餐廳咧，嗰個牌照就掛到喺門口度嘅，有而家啲規例都要噶啦。咁所以就如果真係會注意呢樣嘢嘅人咧，就應該一望到嘅嚇。咁、如果你話冇咧，就開始即係會有問題喺度咁樣咯。咁但係即係學你話齋，咁正常人去間餐廳食嘢，都會周圍裝緊牌噶嘛。咁呢樣嘢都係一個正常會發生，即係話今次嘅事件可能帶出一個教訓，或者我哋。即係普通市民係咪即係需要做呢樣嘢咧？咁其實我自己覺得整件事嚟講咧，都可能係要檢討一下。即係咁，但係對於你話執法係咪即係下下都問佢有冇意圖咧？咁啊，其實好難執法呢類嘅案件嚟講。 但對於食客嚟講，都想了解一下佢哋嘅保障啊。如果係一個食肆，佢哋係原來係未有牌照嘅，咁日後萬一發生咗一啲譬如火警或者食物中毒等等，其實係咪就冇咗個保障，定係會點樣嘅？同一啲有牌嘅食肆比，係有啲乜嘢唔同嘅？ 當然有牌嘅話咧，就有好多即係其實就嗰、那個有牌同冇牌嘅分別，就係話之後你嗰、那個。追討啊，或者係即係有好多嘅情況，佢可以去投訴，去食環，可以檢控佢啊。咁人哋好緊張佢個牌噶嘛，嚇、咁無牌佢經營，佢又違法啊咁樣。咁如果根本上係無牌嘅，咁你佢又唔係好驚犯法嘅，咁呢個咧就去到即係有啲咩事捉咗上嚟，佢又四散咗，唔知佢唔做啦，咁或者去咗第二度。咁呢個咧其實係。始終都係喺個保障上面係會爭啲咯。 睇翻今次見到食環都話，即係兩個嘅燒烤場涉及無牌經營嘅情況啦，就話過去一年就話由上年十一月去到今年十月啦，食環署已經係向兩個無牌即係冇呢個食物業嘅牌照嘅燒烤場嘅負責人咧，係提出咗42宗檢控，包括26宗嘅拘控。咁亦都話咧，最高同埋平均嘅罰款咧係50,000元啦，同埋係18,346元左右咁樣嘅。咁亦都提到話有啲被告係被法庭係判處監禁4星期啦。我就想了解到啦，佢最高可以罰到係50,000元嘅，不過佢平均都係18,000元，係一個長期係冇食肆牌嘅食肆，這個嘅懲罰算唔算高咧？喺個比例上嚟講， 嗱、那個條例咧因為最高都50,000啫嘛，你18,000元已經可能好多次之後儲落去先至會咁高。咁即係話而家嗰個慣性做法咧，我相信食環咧要去諗下，個條例賦予好多樣嘢嘅，即係你嘅無牌經營，你可以封佢噶嘛，係嘛？你可以做好多其他比較進一級嘅嘢。咁你話三幾次，咁你仲話咩啦？咁如果你學你話齋已經咁多次嘅時候咧，咁其實我自己覺得係可以進一步，就唔係淨係純粹即係做一個即係簡單嘅一個新聞嘅檢控轉數，跟住就等佢罰錢咁樣。咁呢個就其實就係唔理想。 可以係點咧？再進一步嘅意思係 進一步咪可以要求佢嘅無牌咁啊？對其他食客，因為無牌好多樣嘢噶嘛。有牌又要消防嘅條例係咪安全？又有其他嘅食物嘅監管，又有人巡查，就睇你啲係咪安全啊咁樣，同埋食物品質係點樣？咁呢啲嘢全部都係會受監管，你冇牌就冇得監管，咁就唯有就係告你，咁啊罰多幾千蚊。咁所以呢一樣嘢就我自己覺得係應該進一步咧，就可能係封佢咯。 嗯，有冇一啲咩條件咧，去到進一步封佢？因為我見到可以話係向法庭申請封閉令嘅，就係咪你講嘅封佢咧？ 係啊，冇錯冇錯。 有冇話去到咩條件？即係話可能係檢控咗幾多次先至會做嘅咧？咁 完全冇嘅，呢個係純粹這個佢哋執法嘅時候去睇下個嚴重性嚟決定啊嘛。 嗯 ，OK。 咁如果聽落去咁多次，肯定嚴重啦，係咪？ 好啊，唔该晒梁永亨，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梁永亨咧就系执业律师嚟嘅，咁啊同我哋讲到咧有关于九华经啦，两个烧烤场就系被指无牌经营多年嘅。咁啊，你会唔会都有帮衬过呢一个嘅烧烤场？或者知唔知佢哋根本系冇牌嘅咧？或者会唔会你都系附近嘅居民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嗱，警方咧有个回应啊，就话讲到九华经嘅打击呢两个嘅涉及无牌经营嘅食物业嘅烧烤场啦，咁啊。在行動就是講緊11月19日，警方以涉嫌欺詐以及係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拘捕17名嘅燒烤場負責人同埋職員啦。食環署同時亦都係涉嫌以無牌經營食物業啦，以及係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嘅規例。拘捕了2名的烧烤场负责人，也向82名的食客发出了定额罚款通知书，就是按照这个 599G， 即是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 599G。另外也提到727名的食客都向他们发出了警告。另外提到就说这个烧烤场没有一些相关的食肆、制造食物以及消防等等的牌照的。就话一月至到而家，除了定期巡查之外，警方咧联同食环署咧，对于上址即系讲紧无牌烧烤场呢两个咧，进行咗4次嘅执法行动嘅咁。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又听一位嘅嘉宾讲下对于当区嘅情况先，就系有葵青区议员系石梨北选区嘅林兆辉，早晨。 喂，早晨啊，你好。 早晨，林兆辉，可唔可以 你好？ 你都有留意到今次九华径烧烤场呢两个嘅执法行动啦？点睇今次警方同埋食环嘅，算唔算一个大规模嘅执法行动咧？以近年嚟讲呢个， 其实咧喺过去嚟讲咧，就区议会一直都会关注啦。而呢两个烧烤场咧，系我相信所有部门都一直都有俾当时嘅当区区员啊，或者我哋区议会都。不斷希望佢哋能夠加強執法啦。咁大家都有留意到就係、所以即係今次因為點解咁大嘅規模，我相信係第一啦，全部有出過街啦。第二咧，亦都即係因為而家呢個疫情嘅關係，有599G，而警方亦都喺入面咧係做咗一啲檢控食客嘅行動。咁變相嚟講，就喺、這個焦點上咧，好似覺得好似今次好大規模。咁實際上喺過去嚟講， 部门都经常我哋都喺议会有提，就佢哋都有執法，但係執法得嚟而家係叫做指标不治本。 嗯， 即係喺每一年都相信喺呢啲时间係最高峰烧烤，因为天气凉而多人去烧嘢食，咁变相嚟讲就係喺呢啲时间呢，每年都係咁样，係呢啲时间我哋都收到好多居民嘅投诉。咁所以嚟讲我哋一直都係好关注到啦。咁部门今次咁做，我相信亦都有起到一啲叫做带出一个讯息嘅，话俾市民听呢，原来呢啲烧烤场原来係牌照啊，所有牌照啊，食肆嘅安全等等，全部都係冇牌嘅。咁如果希望能够即市民能够明白到，即个多方面嘅都冇牌嘅话，即对食客嚟讲或者对顾客嚟讲都唔係咁有利囉。 嗯，讲下啲街坊嘅睇法先，对于街坊睇呢个執法行动，或者对于呢两个烧烤场都存在喺度都好几年嘅，好一段时间㗎啦。咁佢哋嘅睇法系点呢？同埋你话都收到唔少啲街坊投诉，系咪话最近特别多亦都？ 其实呢，街坊梗系感到即系執法梗系固然起码呢段时间都唔够胆再开，但系一直以嚟好多居民都希望能够彻底解决嘅。咁因为佢哋即系好多时都受到即系好多个环境污染啦，光污染、空气污染、噪音污染、附近嘅违泊等等嘅问题咧，佢一直困扰嘅。咁虽然部门有執法啫，但系嚟讲即系叫做隔一段时间又开翻，隔一段时间开翻。政府亦都曾經又拉個人坐過監啊，或者罰個錢，但係個罰質上真係唔夠高。咁雖然嚟講，好多街坊都希望能夠即係徹底去解決佢啦，因為始終嚟講，今年可能都有疫情，仲有呢個限聚令等等。但係如果下年如果撤回即係冇咗限聚令啦，咁又好有可能真係又會即係重蹈覆轍，又喺度又會開翻，到時警方入去嘅執法，佢就唔係食客都告唔到咯，咁到時點搞呢？咁樣呢啲情況都，我相信政府係希望直至今次能夠徹徹底底啊，好多居民都希望能夠政府能夠徹徹底底去處理呢個問題。 嗯，但據你了解，呢一個燒烤場出現喺嗰度嘅問題嘅出現咗幾多年，同埋點解喺即係冇呢個食肆牌照之下都仍然可以係經營咁多年嘅？你哋喺區議會度有冇了解過？ 其實咧咁多年以嚟咧，我都了解翻咧，即係嗰度咧屬於一啲叫做祖堂地，嗰啲祖堂地根本係有嗰啲地方有唔同嘅人啊村民咧係持有，咁但係政府，我記得喺區議會民政處都話，因為咧一直咧係籌集唔到即係嗰啲土地持有人咧係召集咧揾到一個即係負責人俗稱嘅司理啦，咁所以每一年我哋喺區議會。每一次嘅區議會都係有一個呢個問題，就係冇一咁多笪地方嘅持有都冇可能咧召集到一個所謂嘅代表。變相嚟講咧，即係喺任何嘅執法啊，或者收回或者係做任何行動都好啦，都係揾唔到一個呢笪土地呢笪土地上面嘅其中一個最終負責人。咁所以嚟講，產生嘅問題就每一年都係咁樣帶咗出嚟。但是实际上是解决不到，原因就是这些土地各有不同的持份者，但是那些持份者根本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嗯。 所以来说很难去采取一些即是執法行动。 Okay. 今次刚才也讲到了，为什么可能大家比较关注今次呢個對呢兩個上述嘅無牌燒烤場嘅執法嘅情況咧，就是、因為都涉及到一啲食客，82名嘅食客被控係違反限聚令啦，727名嘅食客就被警告嘅。今次用呢個涉及埋食客被懲罰嘅一個方式去一個執法行動咧，對於經營者嚟講會唔會打擊更加大？因為過往咧都有啲罰款嘅情況嘅，但係譬如你去到涉及到食客就可能會知道自己都會可能俾人發告票嘅，咁就未必敢嚟噶啦嘛。你覺得今次呢個執法行動嗰個嘅效用會唔會更加比起過往嘅執法行動係有用咧？ 呢一次咁高調做，我相信係一定起到少少嘅作用。但我剛才也都讲过啦，今次都是用 599G, 这个即是现时那个疫情的 599G 那个限聚令。但是如果下年已经没了个 599G 之后呢，那食客是有什么办法呢？ Okay. 那所以来讲，我觉得政府应该是向即是依达即是现在现时个经营者，甚至依达土地哪一个人或者依啲持有人去了哪里，应该是尽快去找回出来。 如果当咁多年每一年都系都系经常民政处我哋喺区议会都讲就系可唔可以即系再深入啲处理，但系都话搵唔到私利啦咁样。但我觉得政府可唔可以做一啲叫做封闭啊，或者申请法庭嘅收回土地，去令到真系呢笪地方能够真系即系妥善啲去处理。否则嚟讲，如果唔系咧，下年我相信或者稍后嘅情况之后，可能系再一样系咁样，系继续喺翻度，居民亦都可能系即系喺现时得到短时间嘅平静，但系未来嘅情况，我相信都要政府去深入即系再谂一谂，可唔可以封闭咗呢个场地去咧？或者透过法律程序点样去处理呢？咁我觉得呢个真系好需要去政府去深思去谂啦。 嗯，区议会有冇提过话可以即系做呢个封闭令咁样？ 本来今年嘅2021年嘅四五月期间咧，区议会都有讨论嘅，同事们都希望能够即系有个，我记得有个同事希望能够咧系封闭呢个场地嘅。 嗯，但系最终就未做到呢样嘢。Okay. 好啊，唔该晒林兆辉，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Okay. 林兆辉咧就系葵青区议员嚟嘅，系石梨北嘅选区。讲到咧九华径呢两个烧烤场啦，被指无牌经营多年，咁啊早前有一个比较大型嘅执法行动，亦都涉及到一啲食客咧系被控咧呢一个违反限聚令嘅。会唔会你都系附近嘅街坊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屯门公路近丽城花园有货车翻侧，司机受伤。事发喺朝早大约六点，一架中型货车沿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近丽城花园时翻侧，司机一度被困，其后由救护车送往仁济医院治理。政府完成喺愉景湾恒丰旭辉阁受限区域内的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零时，大约270名居民接受检测，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正在执法，确认所有人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政府又话，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40户，当中大约25户冇人应门，政府会跟进。当局昨晚公布，一名从美国抵港的23岁男子初步确诊，列作输入个案。患者在机场检测呈阳性，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他居住的愉景湾恒丰旭辉阁昨晚被列为受限区域。欧洲民众持续抗议政府收紧防疫措施，荷兰几个城市连续第三日有示威者和警方爆发冲突。在已经颁布紧急法的恩斯克德，警方以警棍驱散人群，而在北部的吕哥而在北部鉴吕佛登有警车被石头击中。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游行演变成为警民冲突，有示威者向警方掟杂物、烟花和破坏警车，警方发射水炮和催泪气体驱散，至少2名警员受伤。法国海外属地瓜德罗普岛连续3日爆发骚乱和抢掠，政府加派50名警方特种部队成员前往当地。苏丹局势有新进展，一度被军方罢免过渡政府总理职务的哈姆杜克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签署新的权力分享协议之后获恢复职务。哈姆杜克将组建一个由技术型官员组成的民人政府。哈姆杜克表示，签署协议是为了停止流血事件，认为年轻人的力量应该用于建设和发展。布尔汉说，协议奠定苏丹过渡时期的基础。两年前推举哈姆杜克出任过渡政府总理的民间势力联盟拒绝承认新协议，首都赫土木和邻近城市都有民众上街表明不接受与军方的交易。安全部队据报开枪以及以催泪气体驱散，有医生组织说一名16岁少年头部中枪死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613点，跌1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日元114.06，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5，人民币6.388，英镑兑美元1.345，欧元兑美元1.129，欧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56美元，卖出1846.61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显著转凉，市区气温由初时20度左右，逐步下降至今晚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清凉同非常干燥，天色逐渐好转。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跟进翻几宗嘅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永光书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啦，龙尾去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飞鹅山道噶。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永光书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方向咧，龙尾去到顺利村。清水湾道亦都受到影响，排到飞鹅山道对出。咁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西岛中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赵院。就系、是、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呢一个西岛中学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赵院。咁至于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嘅反货车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呢一段咧，交通系回复正常啦，只系后少少上去丁九桥嗰段咧比较多车，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呢一段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都未消散，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第二三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一带咧仲系挤塞嘅，因为受到龙翔道嘅交通意外影响。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车龙好长噶，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翻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嗰段车多，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嗰段咧都系慢车，排到东隧口。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嘅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湖山路一段挤塞，车龙咧去到青云路，近住叶旺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车多，排到去红桥对出；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慢车，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 大师对谈， 一条条的鱼加多三点水就是渔民的鱼。今个星期大师对谈的题目是鱼与鱼，仲有嘉宾主持陈明喜，请嚟野人同我哋介绍音频治疗。 全灯法师李灿荣主持《大师对谈》，逢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喂，阿女啊，你睇下张点心纸唔同咗喎， 有一个变咗孖宝，仲有啲新款式添。 今届立法会换届选举都有新安排。 将会由28个功能界别的选民选出30个议席。 以往的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会合并为医疗卫生界， 亦新增了商界第三和港区人大政协及有关全国性团体代表界。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2021年11月22日，新增两宗输入个案，十个地方被纳入强检。 内地专家团视察检疫中心等，了解本港防疫工作。 罗志光指，政府正研究确立社工注册局成员需宣誓要求。 苏丹军方同意让总理哈姆杜克复职，因政见被囚者将获释。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倾到有关于九华径烧烤场有两个咧，就系涉嫌无牌经营。见到咧，警方同埋食环署咧早前都有采取行动啊，咁啊有啲拘捕行动啦，当中咧亦都有发一啲控罪嘅一啲嘅告票啦，系违反限聚令啦，系向一啲嘅食客发嘅。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一咧，点睇今次呢一个事件？另外有关于咧，而家同内地咧，香港同内地都倾紧一个通关嘅事，见到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咧就系、是、喺香港咧就继续展开呢一个嘅考察啦。咁啊，早前都去到，譬如喺机场啊视察内地同埋国际航班咧一啲嘅分隔嘅措施，亦都去到临时医院啊、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竹篙湾检疫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个案追踪办公室等等咁去睇到嘅。咁啊，亦都见到咧早前咧因为喺香港咧出现源头不明个案而系。冇得去开呢一个嘅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嘅谭耀宗啦，亦都话即系收到通知话可以下个月咧上翻去北京度开会咯，又请嚟佢咧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下先。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早晨。 早晨，孙乐明。 早晨，谭耀宗，讲下系咪话而家收到话下个月嘅会你可以上翻去开啦？同埋嗰个嘅情况系点啊？话点解可以开？ 冇。佢我前日咧就收到即系人大常委会秘书处嗰度。咁啊，發咗一個信息俾我，就話話批准我喺12月嗰次嘅人大常委會係可以出席會議啦，咁樣。咁我估計咧，就因為香港個疫情方面又緩和咗啦。上次嘅時候就啱我哋有一例嘅本地確診個案啊嘛，又仲係咩源頭不明咁樣，咁可能就引起上內地啊防控嘅部門有一個關注啦。咁啊，最近我哋个情况又好转啦，又冇再发生类似嘅嘢啦。咁而且咧，内地嘅专家团亦都嚟咗香港啦。咁啊，去考察实地考察我哋嗰啲防疫嘅工作。咁亦都最近都传出好多信息啦，包括港澳办亦都透露，特区政府可唔可以透露，即系话即系两地嘅专家。那個開會討論咧，那個進展唔錯咁樣，咁所以種種跡象睇上嚟咧，我都覺得可能就係通關在望啦。咁又都有啲媒體咧，就唔知喺邊度有啲信息翻嚟，就話可能10月底啦，甚至近日有啲話12月初都有機會啦咁樣。咁我就希望特別呢次專家團嚟到香港考察等佢哋咧。对香港啲防疫工作咧有建立咗有个信心知道我哋点样做法对于我哋可能有啲做得不足咁嘅佢哋提意见，咁我哋尽量去改善，咁建立咗一个互相信任嘅制度咁可以尽快可以免隔离底下可能一步步嚟逐步嚟通关啦。 但你自己收到嗰个信息就纯粹话下个月可以开会，但系因为过往头先都提到话上次开唔到系因为有一个不明源头嘅个案喺香港出现啊嘛。咁早前大家都关心啦，社区都可能会有个风险，就系因为有啲机组人员有一啲嘅感染嘅情况等等。呢、這个会唔会都系佢哋今次即系考虑之一咧？即系佢哋有冇考虑到呢一点啦？另外我想知啦，而家俾翻你下个月上去开会咧，有冇话要做一啲嘅检疫或者成个检疫嘅情况又系点样嘅？ 其实我每次去做翻上开会咧，都系要做好多检疫嘅工作嘅。我事先要喺香港 即係事先我即係一通知我開會咧，就開始每日自己要量度體温啦。咁啊，另外咧我就要有上飛機之前有48小時嘅核酸檢測報告啦。一落到北京機場就即刻做一個核酸檢測報告啦。一翻到酒店又再做一個核酸檢測啦。然後有結果先可以行出嚟房門口啦。咁就即係佢都好謹慎嘅嚇。咁所以一樣係有檢測，不過就即係我可以直接飛去北京，就唔使話要隔離14日先上北京。一隔離14日上北京咧，哇就我嚟講都係好艱辛啦，因為所以佢就寧願啦，算啦，即係唔使嚟開會啦咁樣嚇。 即係所以就算下個月上去嗰個情況都係好似你咁講做檢測，同之前係冇分別嘅。 冇，應該係冇分別。即係當然佢而家冇講到咁細緻，不過我就講翻俾你聽，就話我過往去嘅時候咧，都有好多規定，好多檢測措施要進行嘅咁樣。咁你只係講到話啲機組人員咧，其實我聽講咧，其實內地嘅有關部門一直都喺呢方面都提意見俾我哋。即係特區政府要小心喎，啲老人，因為內地係啲機組人員係基本上俾翻屋企嘅，好多係好嚴格要求嘅特別係境外嗰啲飛去境外嗰啲你見嗰啲嗰啲內地嘅飛機飛嚟香港，佢其實都唔准出嚟嘅，只喺翻只機裏面嚟等嘅。即時儘量又即當日就飛翻內地嘅，咁所以佢哋好小心謹慎。咁我哋呢方面咧，即係我哋咁多國際嘅航班。喂，而且咧好多飛嗰啲地方咧，嗰啲都係好多嗰啲高風險地方啊，好多嘅確診嘅個案。咁如果呢啲機組人員染到翻嚟香港，又豁免檢測，即係豁免個隔離嘅話咧，其實個風險都好大嘅咁所以呢方面要加強。啲管控嘅措施啊，加強嘅要求啊，我覺得都係合理嘅。 OK， 不過而家內地疫情防控專家頭先都講啦，佢哋都已經係去視察咗唔同嘅地方啦，包括機場啦，咁睇下啲內地同埋國際航班嗰個分隔措施等等嘅。咁呢個就等佢哋再睇啦。頭先啊，譚耀宗都提到話，即係聽到可能即係有啲傳媒報道等等啦，即係12月底又好，12月初又好，可能都會有一個通關嘅情況可以做得翻㗎啦。你自己聽到而家嗰個情況通關嘅話啦，啲嘅具體嘅細節有冇聽到啲？即係譬如配額上面啊，邊啲先，邊啲後啊，或者成個程序要點做啊？有冇聽到類似係咁？ 我就冇睇到具體，不過咧，我估計咧，肯定就應該會係分批，即係唔會話一下開咁啊，全部。就免隔離，全部全開放，我諗一定唔會都係會一步步嚟因為你全部一開咧，咁多人湧入去咧，咁佢嗰個管控工作係難做嘅反為分批一步步嚟。咁今日我睇到有啲媒體報道話名額大約1000人到每日咁。咁如果逐步嚟啊，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都係合理嘅。咁就但係呢，如果你有名額底下，你就會有啲優先次序啦邊啲人可以優先。譬如有啲講話，喂，如果家庭有特殊原因嘅要返去嘅，係咪應該要俾佢哋優先呢咁另外有啲即係內地有生意有廠有企業好耐冇返去咁可能呢啲係咪應該優先呢咁樣。咁但係如果呢兩個類別俾佢優先嘅時候，咁又點樣去識別呢？係咪如果佢有生意呢個都容易嘅，因為佢有證明顯示出嚟咁以前都有啲類似安排嘅，我見咁就但係如果家庭原因又點去證明呢？咁所以呢度都要想個辦法。有啲就話喂，不如將即係佢自己提出嚟啦，你將嗰個實際你嗰、那個家庭嗰咩因素，你寫曬出嚟，自己簽翻個名就確認我呢個係實情嚟嘅，我唔係虛假嘢嚟嘅咁你自己承擔責任咁另外就你出發之前14日你就要用個安心出行去確定你嗰啲嘅行蹤即係恐防，即係如果遇到有咩啲出發之前啲14日裏面有冇咩確診案例，或者你係密切接觸者，或者你受到影響嘅，咁讓到你起碼入咗境 之前佢知識啊，咁當然你又打兩針啊，嗰啲梗係肯定㗎啦，嗰啲必須㗎啦。事先準啊，四十八小時之前做核酸檢測呢啲，我估計亦都係需要㗎啦。啊 ，OK。 咁如果做曬呢啲，咁你填曬申請表，咁特區政府批准送咗資料上去，咁咪可以去咯。 OK。即係都商務同埋因素啦，不過頭先你就講到話，即係具體點樣去甄別咧？商務係易啲，因素就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填聲明啦。咁如果你即係萬一你虛假，咁你就犯法，自己承擔翻個責任啦。咁我想知啦，下個月開呢一個嘅人大常委會嘅會議，係咪即係話都會有啲香港嘅議題啊？ 嗱，咁嘅，即係我哋一般就係開會咧，就係雙月嘅月底嘅，即係。就會十二月底啦，我過去幾年咧都係聖誕節嘅時候就喺北京開會嘅，咁咧就佢嗰個議題咧就係需要咧就係有一個叫人大委員長會議去決定即係呢次會議嗰個議程有啲咩內容咁樣嘅，咁然後咧就大約係十日前到咧就我哋會收到通知。咁一個禮拜前到就會收到文件咁樣， 所以暫時都未知啦，因為都仲有啲時間，係咯， 係冇錯冇錯。 好啊，唔該曬譚耀宗，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唔該，拜拜。譚耀宗咧就係全國人大常委嚟嘅，頭先都講到有關於通關咧，都講到話佢下個月咧都可以係。收到通知又話可以係參加呢個人大常委會會議啊！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關於頭先傾到有關於九華徑燒烤場等等嘅，會唔會你自己都係附近嘅居民呢？因為講到嗰兩個燒烤場咧就係無牌經營嘅，咁亦都警方同埋食環署早前有行動嘅，咁都涉及一啲食客係被發告票啦，因為違反呢個限聚令等等嘅。1872311電話旁邊有李先生，早晨。 喂，係主持。 早晨你好。 係啊，你好。我想讲下嗰个烧烤场嗰个问题嘅。头先你同嗰个区议员嗰个对话里面就话即係要搵返嗰啲即係嗰啲祖堂地嘅地主㗎嘛，係咪？ 佢提到呢一点啦，因为佢话个地应该係祖堂地咁样，係啦。 係啦係啦。咁其实点解如果係咁样，其实嗰啲地主冇责任㗎咩？佢能够容许佢喺嗰度做一啲无牌烧烤场，咁系咪应该佢都有个责任？譬如你系一个铺主，你俾人哋无牌经营或者系做一啲违法嘅嘢，咁其实嗰个铺主系咪应该都有问题咧？系咪？我亦都怀疑，可能即系经营嗰啲人亦都系早即系嗰啲地主嗰啲朋友或者即系相关嘅人。即系冇噶，我赚到钱，我俾翻钱你咁解啫嘛。即系我觉得系会有同流合污嘅嫌疑喺度咯。如果唔系，即系嗱，其实呢啲嗱，笪地系佢嘅。如果佢搵唔齐啲人，即系或者系即系想彻底解决，唔系封围封咗嗰笪地先咯。咁嗰啲人肉赤，咁啊自然会走翻出嚟啦。当然，如果你我知道俾人拉咗，啲人俾人拉咗，或者俾人。即系叫做票控，我都唔会认嗰笪地系我噶啦，或者我都唔会出现，系咪？ 我想问李生，你系咪都系住喺附近嘅？所以都特别关心。 我唔系住喺附近，但系无牌经营分分钟食死人，或者系有一个危险性喺度，系咪？即系对于抗疫亦都唔系一件好事，系咪啊？即系啲人去怕打针，即系怕死，但系佢又唔怕去烧烤场。即係可能嗰啲嘢唔乾淨，或者係食死人。即係佢哋，我覺得香港人好怪咯，即係好驚唔驚咯。呢啲咁嘅佢明知係無牌經營咁，或者係即係點樣咁，佢都去走去貪一時之快去走嗰度，走去嗰度開心。即係我覺得係完全係有權利冇責任咯。 好啊，唔该晒阿李先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咁啊，都关心到啦，烧烤场啦呢个无牌经营嘅情况，佢都话即系如果啲人系食咗一啲无牌经营食肆嘅食物，咁可能出咗事，咁佢都有关心到呢一点嘅。咁啊，而家先休息一阵先。 佛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的， 小心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你冇。 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1872311，千禧年代。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咁啊，早前咧，政府疫苗专家委员会咧就系建议啊，即系批准3至17岁嘅呢个群组咧系可以接种科兴啦。咁其后啦，喺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咧都可会决定啦，先俾12至17岁嘅人士咧打科兴，咁之后先至逐步咧推展到啲更加年幼嘅群组啦。咁啊，见到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阿刘宇龙咧，亦都讲到话，根据海外同埋内地嘅海量嘅数据啊，咁啊认为咧下调接种年龄系安全可靠啦，但系话由于一啲家长咧同埋学生咧未曾接触儿童接种疫苗嘅资讯，所以觉得咧循序渐进咧先至系一个上策，咁就话而家分两批，先系12至17岁嘅人咧系打科兴先嘅，咁啊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话有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早晨。 早晨啊，罗文你好。 早晨，叶柏强医生，讲下而家科学委员会嗰度啦，就先决定12至17岁优先就打咗呢一个疫苗先，咁跟住3至11岁就再等下一个阶段啦。咁你自己点睇啊？觉得系一次过开放3至17岁打晒先，定系好似而家咁先分一个阶段12至17岁大啲嘅嗰啲打先咧？ 我谂嗰个安排应该非常合理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其实今次政府开始檢視咗我哋嘅數據，而批准俾學生接種嘅咧，係一隻我哋叫比較傳統嘅滅活疫苗。咁科興呢隻疫苗咧，其實嗰個製造方法咧，同埋我哋喺兒科界，一般我哋幫小朋友一路接種緊好多疫苗，包括咗大家聽過啦，每年可能係要打嘅流感針啊，細路仔細細個已經打緊，可能係小兒麻痹針啊，我哋講緊我哋經常個個小朋友，包括咗我同你都有打過嘅破傷風啊、白日咳啊，呢一類嘅針咧，其實都係滅活疫苗，所以咧，其實喺細路仔身上咧打滅活疫苗咧，個經驗非常多嘅。咁所以咧，今次當政府已經檢視咗啲安全同埋有效數據，覺得可以喺學生打咧，其實我哋係非常之支持嘅。不過喺打針嘅過程當中咧，我哋都預計到咧，突然之間有大量嘅學生需要打針，無論喺學校、疫苗中心或者家長教育嗰邊安排咧，都需要啲時間。所以因為正正而家大家都理解咧，伏必泰已經喺中學生個階段12至17歲咧已經打開針啦，所以咧可能利用呢個平台咧，先開始咗中學生先，然後喺好短嘅時間，我估計都係大概2至3個月度咧，就慢慢咧就去翻3至11歲比較細嘅小朋友咧，應該會令到個安排上更加順暢啦，亦都令到學校嗰個安排或者家長個信心咧會更加強一啲。 所以據你哋所知，喺數據上咧，係12至17歲又好，同埋3至11歲兩個組別嚟講，打科興嗰個安全性係冇話睇到有咩唔同噶嘛，係咪？ 冇錯，大體上咧，其實喺3至17歲，我哋講都係啲學生比較幼童嘅一個階段咧。其實喺我哋以往一路滅活疫苗嘅經驗，特別講緊今次喺科興嗰個新冠疫苗入面，我哋做咗呢啲檢視嘅數據咧，其實基本上個安全性非常之高。同樣咧就更加有趣，我諗大家都需要留意嘅咧，就係、是、嗰個免疫反應，即係話打完針之後嗰個身體嘅抗體啊，同埋有機會可以減低病毒感染嗰個能力咧，其實比大人更加高一啲。咁所以調翻轉咧，就細路仔反而唔係特別擔心，而係喺接種呢個科興疫苗上面咧，個信心係更加大一啲嘅。 嗯，不過對於家長嚟講，成日收到一個資訊啦，或者而家成日都討論就係話，科興而家有第一、第二期嘅臨床測試數據啦，第三期就只係一個叫初步嘅數據，就唔係一個完整嘅數據。咁可能有啲家長都聽到呢啲信息，都會有一啲嘅猶豫，究竟係咪應該俾小朋友去打咧？咁點樣睇咧？點樣睇而家有個咁嘅資訊出咗嚟咧？ 非常了解嘅，因為我自己當然就代表香港兒科醫學會啦，亦都係一個兒科醫生，經常去安排我哋有需要嘅小朋友打針。其實咧，今次整體嗰個疫苗接種計劃咧，我哋喺醫院入邊咧照顧緊好多特別身體可能抵抗力比較差，又或者有病嘅小朋友咧，我哋反而鼓勵佢早啲打針嚇。咁所以其實喺嗰個安全性同埋有效性上面咧，因為 大家都聽過啦，科興呢隻苗疫苗咧有幾十年嗰個製造方法嘅歷史啦，所以其實當中嗰個比較傳統嘅方式咧出嚟嘅副作用咧都係喺預計中同埋喺可控嘅範圍之內。咁喺今次咧整體上家長因為整個新冠疫情嚟得好急，而呢隻疫苗咧都係剛剛舊年先至推出市場啦，所以喺整體嗰個理解或者係嗰個關注度上面比較高咧，完全明白嘅嚇。不過咧就似乎今次咧嗰個疫苗接種去到細路仔咧，我哋喺實際上咧喺實證上面咧，除咗頭先樂文你講過咧喺臨床測試可能第一、第二期嘅數據之外咧，我諗更加重要咧，我哋講一啲 real world 嘅數據，即係啲實際上真係已經喺我哋可能喺唔同嘅細路仔世界各地入面咧，都已經實際即係打過針。大家聽過啦，其實喺中國內地、喺外國，包括咗喺智利啦、亞洲地區，可能包括咗印尼啦、柬埔寨啦，其實喺唔同嘅地區咧，其實有幾千萬嘅小朋友咧已經接種過科興呢隻新冠疫苗。咁入面其實用過嘅劑量咧係過億劑嘅。咁整體上咧，呢啲實證嘅或者實踐嘅臨床數據入面咧，我哋睇到嗰個安全性咧非常之高，而有效性可以成功減低嗰個嚴重感染嗰個成功率咧，亦都係非常之安全嘅。咁所以建基於我哋嗰個實踐嘅臨床數據咧，其實當呢一個科興疫苗可以喺香港進行俾小朋友接種嘅時候咧，我諗我係鼓勵家長咧，希望可以盡快安排嗰個接種嘅。 嗯，第二百強啊，因為時間差唔多，想九點鐘之後咧再揾你傾多一陣，好嗎？ 可以啊，冇問題。 係啦，因為都想問一下，因為而家見到12至19歲咧嗰啲打針嘅接種率都超過七成嘅，咁啊都想了解一下啊，如果再放寬到去到12至17歲可以打埋科興，你自己點評估成個接種率等等啦？咁我哋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啦。 好啊， 好啊。叶柏强咧就系、是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咧，都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嚟嘅嘛。头先同叶柏强医生倾到，嗱，你又点睇咧？而家又优先安排12至17岁嘅青少年都可以打科兴，会唔会你自己都系家长或者你系学生又点睇咧？1872311，1872311，转头喺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同大家倾。 新決定期望在本月底下月初即有好消息公布，年底之前可以進行局部通關。他估計通關初期每日會有1000個限額供商務和因素需要市民免檢進入大灣區。據了解，香港和內地商討通關安排進展順利，內地已經接納香港健康碼無追蹤功能，只需要實名登記並且要有住址，以及進入內地之前14日的安心出行記錄和疫苗登記記錄，進入內地之後就需要下載內地的健康碼。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昨日宣布辭職，將會在本學年末結束在港大23年的服務，明年8月接任香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現年49歲的梁卓偉是港大醫學院第40任院長，他自1999年加入港大，2008年以停薪留職的方式出任首位食衛局副局長，他在2011年轉任特首辦主任，2012年返回港大擔任社會醫學系系主任，翌年升任醫學院院長。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臨近聖誕節，檢疫酒店房間供不應求。大公報近日打電話到本港目前39間檢疫酒店，發現11月至12月份房間預訂接近全部爆滿。網上有人聲稱可以轉讓檢疫酒店房間，有意者先支付定金，房間即可以轉名。被指可以轉名的九龍維景酒店回覆的時候說不會接受客人轉名，警方表示會視乎個案的性質交由刑事調查單位跟進。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就表示今日將會同政府開會討論增加檢疫酒店安排。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接受東方日報專訪時透露，隨著全港的用戶陸續更換智能電錶，有望在未來三年實施分時段收費，如果市民在非繁忙時段洗衣煮食就可以獲得減電費。黄锦星举例说，家庭主妇可以调节洗衣的时间，例如在早上使用洗衣机，避开在晚上高峰时间使用。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港铁今年按可加可减票价机制需要减车费 1.85%， 连同额外提供大约 3.8% 优惠，令到乘客享有 5% 的车费优惠。優惠明年1月1日屆滿，政府消息透露正爭取延續現行的車費優惠。 據了解，港鐵內部話近年經營和維修成本增加，正研究不再延續 3.8% 優惠。港鐵回覆說，票務收入是一個穩定的收入來源，會努力在穩定票務收入和市民負擔之間維持平衡，並且就票價調整機制的檢討和政府緊密溝通，適時聽取持份者的意見。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社評說，內地防控專家團抵港，聽取特區政府簡介抗疫措施以及安心出行的落實情況。社評說，香港沒有任何放鬆抗疫的理由，過去多次傳出通關消息，最終因為疫情之故功虧一篑，令到市民希望變成失望。為了防止這樣的情況重演，特區政府需要根據內地專家團的意見建議，不折不扣地落實。大公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海內外新冠疫苗接種加強劑的資格越擴越闊，港府和專家顧問都不得不及早研究並且與內地探討。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明年將會轉投馬會，連同年內從港大退下的世衛前高層福田敬二，港府四名顧問之中將會有一半有新發展。社評說，當局致力回應內地官員和專家意見之餘，顯然亦都要保住本地醫學科研界的人才。經濟日報社評。 信報社評講到，美孚九華徑有兩個燒烤場無牌經營18年，不斷被投訴又不斷被檢控，但一直以來屹立不倒。警方同食環署在上個星期五聯合突擊，拘捕15名燒烤場負責人和職員。社評質疑，無牌經營18年，怎樣可能禁之不絕？如果不是法例的阻嚇性不足，就是政府的執法能力太弱，如何展示魄力有效執法，是對現屆和下屆政府的考驗。信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新選制下的第一次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要以優質政綱來真正比拼。社評說，優質政綱來源於聽取民意，回應選民和地區關切，候選人在擺街站以外，亦都應該通過多種形式更深入地和選民交流互動，讓政綱更完善更可行，讓良政善治在選舉過程中得到充分體驗。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噶。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永光书院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西岛中学对出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而一带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由于受七咸道南的交通意外影响，所以车龙排到去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东隧出口。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后少少近住狮隧入口一段都是车多缓慢，龙尾在泽安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繁忙，而家车龙排到去油站对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龙尾就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啦，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 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咧就车多，龙尾喺白石角。咁提一提大家咧，由于强风关系，青屿干线同埋丁九桥嘅车速限制咧，会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1年11月22日，新增两宗输入个案，10个地方被纳入强检。 内地专家团视察检疫中心等，了解本港防疫工作。 罗志光指，政府正研究确立社工注册局成员需宣誓要求。 苏丹军方同意让总理哈姆杜克复职，因政见被囚者将获释。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啊，喺千禧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喺度噶。头先你讲到啦，继政府疫苗专家委员会早前批准咧，系建议批准啊，3至17岁嘅人士可以打科兴啦。咁跟住喺卫生防护中心嘅联席科学委员会咧，都系决定啊，就话系可以准许12至17岁嘅人士咧打科兴嘅咁。就分咗两边啦，先系12至17岁，咁啊3岁至11岁嗰个群组咧，就系稍后啊，再之后咧，先至系建议佢哋再下一个阶段先至打针咁。咁啊，继续咧揾叶柏强同我哋倾啦。话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亦都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医生，继续同你倾下。早晨。 早晨啊，你好，罗文。 早晨啊，叶医生，头先咧就都想问呢个问题咧，就系话而家睇翻啲数字咧，就话12至19岁嘅接种率咧都系超过73%噶啦。咁呢一个嘅年龄组别嚟讲，你觉得再放宽埋进一步去到科兴都可以喺12至17岁可以打嘅话，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嗰个接种率咧？提高到几多咧？又可以？ 冇错啊，因为之前咧，当伏必泰降低嗰个打针嘅年龄由16岁去到12岁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哋好成功地咧就已经同家长学校有好多沟通啦，咁所以有好多学生咧已经开始放心咧就接种咗伏必泰疫苗。咁我哋暂时观察到嘅数据咧，已经去到差唔多70%啦。嗱，其实剩翻落嚟嘅30%咧，根据我哋自己喺香港大学一路做嘅研究咧，同埋我哋自己同唔同嘅后生仔有啲嘅沟通咧，佢哋其实倾向打科。大家都知道，其实整体香港的疫苗接种率呢，打伏必泰和科兴的比例呢大概是3:2咁上下，咁所以呢其实是一个合理的比例。咁所以如果有70%的学生或者家长已经选择了伏必泰呢，我们相信呢嚟緊呢30%呢，如果有机会俾他们选择去打科兴一个另一个灭活疫苗的平台呢，应该是令到接受率和嗰个疫苗接种率呢可以进一步推高。 推到几多呢？可以去到由70%去到。 是啊，我自己保守估计呢，因为喺剩返呢30%的学生入面呢，有差唔多接近一半到呢都已经准备好当有得打嘅时候呢就会开始去接种㗎啦。当然啦，即係经过同家长多啲嘅沟通呢，我哋期望呢可以将跟住落嚟个疫苗喺中学生嘅接种率呢有机会可以推到80%到90%嗰个比例。如果当个接种率可以去到80%到90%呢，其实基本上呢学校呢係可以开始重新返有啲正常嘅活动。譬如好多嘅课外活动啊，甚至有一啲嘅全日授课呢，嚟緊呢一年呢都係开始变得乐观㗎啦。 你哋系咪话嚟紧都有啲讲座会特别向啲家长系解释一啲疫苗资讯，系咪会咁样啊？ 系啊，冇错啊，因为作为不嬲照顾开小朋友嘅儿科医生啦，今次咧其实儿科医学会咧就好希望咧透过呢一个咁关键嘅时候，开始疫苗个降低个接种年龄，去到我哋嘅小朋友。特别今次咧系用翻一个比较传统嘅灭活疫苗嘅平台咧，其实我哋嘅经验都比较多嘅，所以我哋好希望咧透过呢个时间咧，同我哋照顾小朋友嘅屋企人啦，包括咗家长，包括咗可能系老人家、祖父母或者屋企其他成员。 亦都希望咧可以透過我哋今次嗰個兒科醫學會嘅平台咧，可以同學校嘅老師、校長啦，同埋我哋嘅醫務人員咧，可以有唔同嘅溝通嘅機會。所以咧，其實嚟緊十二月到一月份咧，香港兒科醫學會咧就將會同衞生服務中心大家合作。我哋希望咧就透過唔同嘅傳媒或者我哋網上嘅平台咧，可以有啲大規模嘅講座，去讓一般嘅家長同埋屋企人咧一齊參與。咁所以嚟緊咧，我哋將會發布多啲嘅資料嘅。咁呢啲嘅講座咧，我哋希望邀請翻我哋兒科同埋醫學界我哋嘅專家咧，同大家分享翻接種呢個科興新冠疫苗嘅經驗嘅。 有冇特別針對邊方面會解説多啲咧？有啲家長都會諗啊，如果打完兩支科興之後，係咪都喺小朋友啊，都基本上要再打第三支定點？呢啲係咪都會再解釋噶？ 冇錯啊，我哋會詳細講嗱，因為咧大家理解咧就復必泰另外一隻疫苗咧，其實就係一個新嘅疫苗，我哋叫 mRNA 疫苗，因為佢嗰、那個原理咧，同埋個刺激方法好唔同嘅。咁傳統嘅疫苗，包括咗今次我哋開始係降低嗰個接種年齡，去到學生可以打嘅科興嘅新冠疫苗咧，因為佢係一個滅活疫苗啊，所以滅活疫苗咧，頭先樂文你講得好咧，係必須要有加強劑咧，先至可以個效力持續得好嘅。咁所以兩針係基本嘅啦。咁但係兩針之後，譬如打完兩針之後，六個月之後有冇需要再打第三針呢？我哋絕對會喺嚟緊嘅家長講座咧，同大家多一啲分享。我亦都希望咧喺講座之前咧，我哋會將講座嘅資料咧就發布去全香港唔同嘅學校同埋家長，大家咧可以早少少問問題，等我哋喺嗰個講座當中咧，同大家互動同埋交流咧，多啲去解答你哋自己生活中嘅問題。 OK， 好啊，唔该晒叶柏强，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叶柏强医生咧就系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亦都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嚟嘅。咁啊，头先都讲到咧，卫生防护中心咧辖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咧就系、是、都批准咗话十二至十七岁嘅儿童咧系可以先打呢一个嘅科兴嘅。咁见到咧食卫局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咧亦都系已经批准咗啦，呢、這个扩大科興嘅適用年齡去到三至十七歲啦，不過佢都係即係同意咗係話優先安排十二至十七歲嘅青少年係接種科興啦，並且稍後嘅階段咧擴展至到去較低年齡群組嘅兒童咧。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有關於呢一個嘅科興下調可以接種嘅年齡啦。咁另外頭先講到啦，九華徑、美孚九華徑嘅兩個燒烤場嘅無牌經營嘅情況，亦都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有陳女士，早晨。 早晨你好，我都想赞成政府今次个罚款嘅，不过是太低了，如果对无牌食肆来讲， 即都是讲美孚嗰个烧烤场嗰度。 冇错，因为如果佢即系唔系净系烧烤场嘅，其实系所有无牌食肆都唔应该系个罚款咁低咯，而且系咁长时间个罚款只系最高都系去到50,000嘅，咁佢哋即系等于交租咁嘅啫。咁另外咧就系话俾政府而家嗰个执法咧，就系对食客嚟讲咧系俾咗一个氹佢哋嘅踩。因为就以我哋平时去茶餐厅啦，而家普遍嘅茶餐厅都可能喺个凳后边加块好低低嘅胶板啊，或者喺一张六人台中间四人嗰度咧就摆一个胶板，就叫做一个0.5米嘅距离啦。咁但系依一睇啊，就系知道唔得噶。咁但系当我哋入到食肆嗰时候，佢安排咗你坐呢一张四人台啦。咁但系中间一有人嚟咧，佢就中间再摆块板，咁叫你就隔離再坐多兩個咁，咁如果喺呢個情況下，咁我哋食緊嘢啦，又唔可以即時走，亦都唔可以話你唔可以叫人坐落去啊咁樣，咁變咗到真係有政府執法嗰陣時，咁每譬如我哋四個人去，一家人四口去咁樣，突然間話要俾四張告票你係20,000蚊嘅，咁係咪咁多家庭可以負擔得到，或者即係覺得係好無辜嘅？咁希望就話政府可唔可以喺執法方面就強啲？咁喺無牌食肆方面，對嗰啲無牌嗰啲經營者咧，就個罰款唔好去到咁低啦，同埋個只個阻嚇力高啲啦，同埋就係話，如果你話知唔知佢係無牌嘅話咧，咁你佢嗰啲牌係擺喺邊度咧？咁可唔可以喺每一個食肆嘅入口嗰度就將佢哋個牌擺咗出嚟？咁起碼我哋有個意識去睇，或者去有去睇，我即係比較難話一入到一間餐廳，我哋俾個牌我睇下你係咪無牌先啦咁。即系系咪咁？ 都未必系一般嘅做法啦。即系啲食客嚟讲，好少咁做啦，都系咯。 系啦系啦，即系变咗，即系好似今次嘅情况下，我都即系会觉得啊，你会知道未必知道呢个系无牌嘅餐厅啊，或者烧烤场咁。如果你譬如一家四口去到，突然间话有个咁嘅罚款，咁咪一个突如其来嘅开支咯。咁亦都会受到即系其他人嘅回响咁。但系我即系都强调话，希望 政府的執法咧就係應強而強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仲有陳生都打上嚟喎，早晨，早晨，陳生， 喂，早晨， 係聽到聽到，請講。 嗰度咧好耐噶啦，咁咧因為冇人執法，冇人理，冇人理啊。 美孚嗰度你都係講緊係咪啊？ 九華徑 嘅。係係係。你住附近嘅？ 我介紹住附近，我搬走咗啦。 嗯嗯。 嗰度夜晚好嘈，好成日嗰度，唉，咁啊唯有自己搬走啦。 哦，即係你直情係因為嗰個滋擾而搬走，因為燒烤場嘅滋擾而搬走嘅，你係？ 係啊係啊。 你係住好低層定係點㗎？ 原居民喺度。搞嘅，咁咧香港政府咧，不嬲都唔理佢嘅。最近點解未咧？因為咧呢、這個嗰、那個即係太過囂張、太過盛啦，所以又無牌。而家政府有例不依啊，佢哋全部都應該都封咗佢，唔俾開嘅。 嗯， 不最好嘅啦。 你有冇投訴過啊？你當日喺度住嗰陣， 投訴過都冇用啊，先冇人理啊。 嗯。你是不是住好低层噶？我想了解，你头先话影响都 冇。系啊， 你因为住低层，所以有啲气味定系点样咧？系 有又嘈又气味啦。嗯、啊，夜晚好夜噶，做到两三点嘅嘈到。 嗯 ，OK， 好啊，唔该晒。 投诉都问你啊，咁啊，而家啲你太迟咯，我谂。 嗯，好，唔该晒陈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咁啊，陈生都话佢以前系住喺九华径附近嘅啲街坊嚟嘅，佢就话因为嗰个烧烤场都有一啲声浪啦，亦都有啲气味啦，影响到啦。咁佢就话因为呢个原因而搬走，呢个陈生嘅睇法嚟嘅。咁啊，先休息一阵。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肇庆新运动今个星期找来美式足球协会创办人袁希俊和教练黎俊贤，带你认识美式足球的乐趣。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大围的青沙公路就发生个致命的巴士车祸，大家都有留意到。咁就讲个司机咧，就系驾驶一架嘅巴士咧，就系沿住大埔公路大围段啦，咁啊往呢个嘅大围险径嘅方向系行嘅。咁去到咧近大埔公路同埋青沙公路交界嗰阵咧，就系翻侧咗，咁就有一名嘅男乘客咧系死亡嘅。咁啊，司机同埋有10名嘅乘客咧就系受伤送院啦，而司机亦都系。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啦，以及系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系被捕嘅。嗱，今次呢个嘅事故啦，都系被指系怀疑咧呢个嘅九巴系入错线，咁就要急转嘅时候咧就铲上个路中间嗰个石驳嗰度系翻侧嘅。不过具体嗰个嘅事故成因啦，都有待警方嘅深入调查啦。咁但系事件亦都令大家系讨论到而家巴士系咪应该全部乘客咧？无论上层又好，下层又好，都要全部戴晒安全带咧。咁你又点睇咧？会唔会都成日搭巴士啊？你都你作为一个常客或者巴士嘅乘客，又点睇今次呢个事件？会唔会都系戴翻安全带稳阵啲咧？全部戴又点睇咧？咁而家睇翻资料就话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啦，有34%啊嘅巴士咧。是全車或者上層設有安全帶的。咁我見到運輸處處長都講到話，正係計劃立法咧，係要求巴士乘客啊佩戴安全帶。咁喺立法會復會之後咧，就會盡快交呢個立法建議噶啦。咁啊，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早晨。 系，早晨，朱立文， 早晨，李耀培，今次呢个大围呢个意外啦，你自己以你了解嗰个嘅路段又好，或者成个事故嘅资料又好，你觉得个主要原因系啲咩？定同嗰个路段本身有冇一啲设计上或者一啲安全嘅隐忧喺度咧？又 整个路段咧，其实就都唔系一条新路，即系话已经系沿用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吓。咁就路段呢就都宽阔啦，指示牌都系清晰嘅。咁所以呢就我咁睇返今次嘅意外呢应该就唔会系因为路段或者系设计嗰个问题。我諗最主要佢个成因呢，我諗大家都明啦，因为佢都有讲呢，因为由于车长呢就系、是、入错线啦。咁呢而导致今次翻侧嘅意外啦。 咁呢度亦都呼籲我哋所有嘅司機啦，當然包括專業車司機也好，或者我哋私家車嘅司機都好啦。好多時往往咧，即係話一啲意外咧，就由於咧就係、是、譬如入錯線啦，或者一啲路口唔熟咧，而咧係當時做出一啲唔係咁好或者一啲錯誤嘅反應嚇。咁希望呢即係话其实入错线冇所谓嘅，咁啊尽量停到车咪停啦，停唔到车嘅咁啊继续行，咁啊亦都可能要同啲乘客停车解释返又入错线，咁所以可能要兜返个圈，可能会阻碍3至5分钟咁啦，咁呢个当然有好多乘客唔高兴嘅，但係我觉得呢係意外好重要吓。咁呢就希望 即安全性嘅顾虑係最重要啦，呢个 冇错冇错，我諗首先係顾及咗道路使用者或者乘客嘅安全行先咯吓。 嗯，所以呢个都入错路都最紧要冷静啦，即系同头先都讲到同一啲乘客解释翻啦。咁另外今次咧意外嗰个嘅严重程度就系最主要系有一名系男乘客咧就系、是、死亡嘅。咁佢就系讲佢当时坐喺巴士嘅上层前排第三行嘅，咁就话嗰个座位根本就冇安全带嘅咁。你自己覺得有冇需要話要強制而家所有呢啲即係公營巴士上面都要乘客係坐喺度嘅就要戴曬安全帶咧？ 巴士上高嘅安全帶咧，不論上層下層咧，我諗最後咧都希望所有巴士係所有座位都應該要有安全帶。咁、我諗大家都明白咧，架巴士咁大架，座位同埋特別喺上層咧。如果遇到交通意外撞击啊，甚至好似今次嘅翻侧嘅话咧，因为乘客响一个巴士上高咧，就唔同一架私家车或者系例如我哋坐的士啊等等，因为佢空间比较窄，同埋佢哋咧系完全好似而家嘅私家车或者小巴咧，个个都要揽咗安全带啊。咁、最主要咧，因撞车嘅时间咧或者翻侧咧。嗰、那個喺車裏面乘客嘅二次撞擊咧，係會一個好大嘅受傷，甚至如果你係冇攬安全帶咧，有機會有啲時間咧可能拋出車外嘅。咁、當然今次呢個乘客由於第三座位冇安全帶，咁當佢翻側嘅時間咧，呢、這個喺車裏面嘅二次撞擊啦，甚至佢有機會咧喺車窗嗰度咧，亦都會拋出咗去而係砸親啦。咁所以咧，安全帶咧，其實喺任何一個交通工具，當然包括埋我哋現今嘅巴士嘅座位咧，都應該有安全帶嘅設立先至啱嘅。 OK， 嗱，李耀培，我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多一陣啦，好嘛？ 好 ，OK， 好，唔該。李耀培轉頭打俾你。李耀培咧就係香港汽車會會長嚟嘅，同我哋講到今次大圍青沙公路咧呢一個嘅意外，見到九巴咧都有個回應嘅，就話喺2018年4月起啦，九巴已經將全車座椅安裝。九巴將全車座椅安裝安全帶咧，定為一個新舊自巴士嘅標準裝置。咁亦都話咧，即係九巴同埋龍運咧，而家備有全車座椅安全帶嘅巴士咧，超過870架嘅。咁亦都提到當日咧呢一個嘅事故啦，嗰、那個車長咧喺11月17日咧就係、是、休息日嚟嘅，而個事故喺11月18日啦，亦都講佢唔係臨時徵召等等嘅。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傾有關於今次嘅事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威斯康星州有汽车撞向圣诞巡游人群，当地警方表示造成超过20人受伤。当局话仍然调查事件，已经找到一架可疑车辆。事发在密尔沃基以西的沃基消市。社交網站片段和圖片顯示，當地星期日下午衝破障礙物駛入舉行巡遊街道，從後撞向人群，多個警車和救護車趕到現場。有目擊者說，涉事車輛沿著巡遊路線高速行駛，聽到一聲巨響之後，人群中傳出喊聲和尖叫聲。歐洲民眾持續抗議政府收緊防疫措施，荷蘭幾個城市連續第三日有示威者和警方爆發衝突。在已經頒布緊急法的恩斯克德，警方以警棍驅散人群，而在北部的 旅佛登有警车被石头击中。北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游行演变成警民冲突，有示威者向警方掟杂物、烟花和破坏汽车，警方发射水炮和催泪气体驱散，至少两名警员受伤。法国海外属地瓜德罗普岛连续三日爆发骚乱和抢掠，政府加派50名警方特种部队成员前往当地。政府完成在愉景湾恒丰旭辉各受限区域内的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零时，大约27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正在执法确认所有人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政府又说，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40户，当中大约25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跟进。当局昨晚公布，一名从美国抵港的23岁男子初步确诊，列作输入个案。患者在机场检测呈阳性，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他居住的愉景湾恒丰旭辉阁昨晚被列为受限区域。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来自本土，分别是辽宁大连市的5宗和云南德宏泰族景颇族自治州的2宗。境外输入的31宗个案分布在山东、广西和上海等地，上海再多2宗境外输入的疑似个案。新增的2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一宗在云南德宏泰族景颇族自治州。内地至今有98,505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92,800多人康复出院。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显著转凉，市区气温由初时19度左右逐步下降至今晚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清凉同非常干燥，天色逐渐好转，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21点，跌28点，成交金额1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7点，系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5点，升42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恒大汽车3.59升6仙，阿里巴巴138.5跌9毫，腾讯控股495.4跌6毫，美团277元跌3.6，京东集团359.6。今晚跳出系360元，系升7.6。Bilibili539元跌91元，可以至加30.2，系跌3毫。网易188.7升9.7，友邦保险85.95升1.35，快手96.35升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1，日元114.16，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4，人民币6.39，英镑对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29，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7。日經平均指數報29,656點，跌89點。港金現價報17,150元，跌1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5.57美元，賣出1,846.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重复多次咧，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后少少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咧，车龙就长啲，排到上乡道对出。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上乡道坑口嘅常宁道。坑口的常宁路去东港城方向，近住厚德村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影业路，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就是坑口的常宁路去东港城方向，近住厚德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影业路，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由于强风的关系，青屿干线和丁九桥的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 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系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车龙长啲，排到管道中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咧，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都是比较多车。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那段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澳海城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南昌站对出。咁在新界方面，元朗的十八乡路、大棠路同埋大树下西路一带咧，仲系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喺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唔使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一条人命引发无数余波， 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食身亡， 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尼马纳乘坐嘅飞机被以色列总理拉宾被击中分子。 呢几宗政治暗杀事件触发咗战争同种族灭绝， 到底一粒子弹、一把匕首点样左右历史进程，甚至引发大战同种族屠杀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致命一击》， 星期二晚10点，港台电视31。 2021年11月22日，新增2宗输入个案，10个地方被纳入强检。 内地专家团视察检疫中心等，了解本港防疫工作。 罗志光指，政府正研究确立社工注册局成员需宣誓要求。 苏丹军方同意让总理哈姆杜克复职，因政见被囚者将获释。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大围青沙公路啊，喺上个礼拜四啊就发生一个九巴嘅车祸意外啦。咁啊，见到九巴喺回复嗰度咧都提到话喺2018年4月起啦，九巴将全车座椅安装安全带定为一个新购置巴士嘅标准装置。咁而家就九巴同埋龙运咧系有34%嘅巴士系全车或者上层咧系设有安全带噶啦。咁继续同阿李耀培倾啊，李耀培喺电话旁边就系香港汽车会会长嚟嘅，继续同你倾。早晨， 系早晨，谢立文。 李耀培啊，头先讲到嗰个情况就系2018年4月起啦，就话一啲新买嘅车咧都会装安全带啦。咁而家其实喺旧车嗰方面咧，系咪都应该要加快装安全带？同埋头先讲到同小巴的士嘅唔同，小巴的士就一定要乘客要戴安全带啦，但系佢哋根本活动嘅空间系好细，巴士有好多企位噶嘛，就算你有安全带要坐喺度嘅乘客系要戴嘅话，其实企位嘅乘客都系冇任何帮助嘅，喺呢一啲意外发生嘅时候，系咪咧？ 系嗱。當然啦，正話提到咧，即係乘客嘅安全咧，就必須要有安全帶啦。咁當然正話你提到啲企位嘅，咁我覺得咧，即係巴士嚟計咧，就要留意一下咧，譬如夜間嘅通宵巴咧，同埋一啲我哋叫做遠程嘅巴士咧，盡量咧希望可以減少個企位，因為企位咧就係冇安全帶。咁不過一般企位嘅乘客咧，大多數咧佢哋因為冇得坐啊。咁所以咧，好多時都揸住嘅，我哋叫做一啲扶手啊， 或者啲手環咧，其實佢哋相對上咧就比較咧就專注一啲嘅。咁、而我正話提到咧，係夜間巴士也好，同埋一啲遠程嘅巴士咧，好多時啲乘客一上咗個座位咧，由於嗰、那個時間比較長，咁所以好多時佢哋習慣咧，就算朝頭早或者夜晚黑咧，好多時咧都係掉以輕心咗咧，譬如瞓覺啦，甚至打手機啦。咁佢哋呢啲時間咧冇咁專注咧，當如果巴士遇到一啲意外，響剎那之間，即係話可能一兩秒鐘咧，佢個反應咧就做唔切嘅。咁而咧，我希望當然後所有巴士上高都有安全帶，但係響而家比較迫切性，除咗新車以外嘅話咧，我哋所講嘅，譬如夜間嘅通宵巴。包括現在的一些遠程的巴士，上高的座位或者下低座位呢，都必須是盡快有安全帶。因為呢，他們正話我都分析了一些乘客的一些法律。所有的安全帶以外呢，亦都希望呢是可以呢是盡快立法呢，就是說有安全帶的座位的巴士上高，乘客必須要配搭。咁呢個咧係顧己及人， okay. 因為為咗自己嘅安全都非常之重要嘅。 嗱，李耀培，我就想問，因為而家喺譬如小巴司機咧，係執行究竟乘客有冇帶安全帶呢度咧，就佢哋冇一個嘅法律責任要確保啲乘客咧喺個即係成個車程嗰度要帶曬個安全帶嘅。日後如果巴士真係修例又好即係巴士乘客要用安全帶嘅時候，其實有冇需要譬如巴士司機都要有一個嘅責任，或者要提醒啲乘客定係點咧？你覺得應該點樣做咧？要 嗱，當然你正話提到小巴咧，就係話乘客就自己有嘅責任帶安全帶啦。佢唔安全帶咧，可能咧就係話如果俾人發現或者俾執法者發現咧，可能咧係有個即係票控或者發現。係咧，亦知道咧啲小巴上高咧。好快脆咧，佢哋咧會裝一啲咧，譬如話一啲帶安全帶嘅感應器啊，俾到翻嘅同咧冇咁容易衝突嘅。咁譬如話佢冇帶安全帶咧，譬如話佢會著燈啦、響號啦，亦都會顯示一啲座位度冇安全帶，從而咧使到司機同乘客咧會係少咗摩擦。咁我覺得咧，日後巴士咧，大家都明白啦，一個車長對住係幾十人噶嘛。咁亦都有啲係可能係響上層座位嘅，咁亦都可以參考翻可能小巴都會安裝一啲叫警示器。咁呢啲呢都係一啲我哋叫做顧己及人，自身呢亦都係要留意嘅地方嚟嘅。 OK， 好，唔該晒李耀培，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耀培就係香港汽車會會長，都係同我哋傾到啦上個禮拜四發生喺大圍青沙公路呢一個九巴嘅意外。咁其實先講到九巴關於安全帶嘅回應啦，都話九巴為現役嘅巴士呢都有安裝安全帶嘅。咁因應香港專營巴士服務獨立檢討委員會嘅報告，政府呢就決定呢各專營巴士嘅公司呢需為由2016年1月1日起登記嘅巴士呢分階段为上层所有的座位是安装安全带的，预计未来一两年完成。就目前九巴以及龙运的巴士三乘四的车队都已经在全车或者上层是装上安全带的。继续有九巴职员权益工会发言人李国华又跟我们谈谈今次的意外。早晨李国华。 早晨早晨。 李国华，点睇今次呢、青沙公路大围呢个嘅意外？本身嗰个路段系咪有啲乜嘢嘅陷阱位？对于司机嚟讲有啲困难嘅？或者点睇今次嘅意外咧？你讲下点睇先系。 我哋咁样我哋公会咁样睇法嘅。其实咧，最欢我手单文宣传。点解会咁讲咧？咁多次交通意外，关于死伤亡嘅严重嘅交通意外，运输处出嚟都系讲检讨，安全带嗰度又系讲检讨，检讨咗几多年啊？啱啊，2003年、2007年两单严重交通意外，喺上层跌死两个人，跌死几个人噶啦，佢仲话要检讨，啱啊，根本运输处系责无旁贷，呢次佢系幕后黑手嚟嘅， 可以咁講冇壓手先。 嗯，不過運輸署而家都話，即係早前回應都係希望加強而家法例關於一啲巴士乘客佩戴安全帶嘅要求啦。新一屆立法會開始之後咧，會盡快將建議交到立法會噶啦。呢、這個都嚟緊會做啦。不過我都想問一下李國華一樣嘢，就係、 是、 今次都話懷疑嗰個車長係因為入錯路，急住轉線而釀成個意外啦。一般嚟講，公司有冇喺培訓嗰陣提啲車長啊？如果真係萬一入錯線啦，要點樣處理，或者係咪入錯線有一啲嘅懲罰定係點樣㗎？係。 哦，呢度你話懲罰咧就冇嘅，咁駕駛導師咧都會適時會話俾啲車長聽，如果行錯路，停低架車，安全情況之下就停低架車，就等外勤嚟協助，呢個係一貫嘅做法。 嗯， 咁當晚發生咩事，我都唔知點解會突然間扭態。 嗯， 係嘛？只有車長自己一個知。啱啊！我哋呢個就唔作評論啦，係咪先？ 不過意外成因都要再調查啦。警方你有冇整體嚟講，你覺得有冇需要喺嗰個培訓上面收緊一啲，或者頭先提到一啲導師，其實佢係即係整體對於一啲新嘅車長嚟講，其實會唔會講一次未必夠啊？或者其實佢哋就算講咗、聽咗、認識，或者真係要落實，如果真係行錯路，要去點做，佢哋即係認識係多唔多嘅咧？ 啊！你呢個好問題嚟嘅，話俾你聽啦，而家。九巴訓練學校嗰啲導師啊，係攞條命出嚟搏噶教車， 即係咩意思？ 你明唔明點解？因為而家新入職嗰啲嗰啲新車長啦，我叫做係有啲連路標路牌都唔識睇嘅。 嗯， 咁呢啲係咪九巴嘅問題咧？啱啊！佢哋人力資源部點樣篩選嗰啲車長出嚟噶？篩選嗰啲入職嗰啲人士出嚟噶？ 嗯， 明唔明啊？ 嗯， 完全系冇，即系为咗因为点讲？为咗救数，凑够数字，就求其揾啲即系人哋嚟申请入职嘅就俾咗入职。 即系总之，佢哋驾驶水平系不足啦。你觉得即系整体嚟讲？ 系啦，如果连驾驶水平都未有，咁佢揸住咁大架巴士，你谂下嗰个后果系乜嘢？连啲导师都话攞条命出嚟搏嘅，咁你自己谂下啦。 但可能导师就变咗个把关嘅角色，会唔会系咁啊？即系会唔会佢哋啲导师觉得嗰个车长系水平唔够嘅，唔俾佢继续揸啊？咁会唔会系咁样噶？ 因为呢啲系之前已经筛选咗落嚟噶啦。 嗯。 但系佢又可以连路标路牌都唔识睇嘅，都交俾学校。 嗯。 咁你又点咧？嗰啲导师一上堂。原来你咁样噶，咁啲导师系咪攞条命出嚟教啊 ？OK， 教飞啊，佢教呢班学生，原来你前次都把关唔到嘅，即系话要凑够数，去即系欺上瞒下，即系攞个数字就得噶啦。 咁、okay， 即 系其实你九巴根本你咁样系咪即系点讲啊？导致嗰啲乘客，佢一出嚟。即系你考到个牌一出嚟，驾驶咁大架巴士，你话后果系乜嘢咧？ 即系总之都系觉得公司嗰方面可能都未必有一个好严格嘅筛选，令到一啲根本可能驾驶水平未足够嘅，就交咗落去要去培训嘅导师个责任嗰度。呢个就系李国华头先即系整体个谂法啦。但另外我都想问一样啦，就系而家见到都话即系揽安全带啦，巴士乘客就话即系头先讲到运输署署长都话希望即系加强而家关于巴士乘客戴安全带嘅要求，嚟紧可能喺立法嗰度会做多啲工作嘅。你自己赞唔赞同，或者喺执行上面要所有嘅巴士乘客戴晒安全带，有冇难度咧？ 梗有难度啦，所有乘客要揽安全带，因为咧我哋一个就即系头先嗰位讲者亦都讲得出个重点啦，啱嘛？我唔想再重复啦。咁系一个车长点样可以处理咁多人？有冇揽安全带咧？其实一个问题嚟嘅。咁你政府唔好话成日都，你运输署唔好成日话要立法啦呢样嗰样，你有冇谂清楚一个巴士唔系我哋唔系飞机啊？有好多空姐睇住你哋。攬曬安全帶我先啦，起飛啊！巴士唔得噶嘛，係咪啊？ 即係睇唔到咁多乘客啦，亦都又揸緊車，同時又係咯， 係咯係咯。你政府有冇考慮啲問題咧？佢話你阿羅處長成日都話想同業界，希望同業界多翻溝通。 但是我想想我07年到现在你们运输署我们约亲你都是诸多推搪，那你们有什么可以跟业界沟通呢？ 嗯 啊，第一第二独立调查委反车，即是872反车独立调查委员会45望建议成日都开会，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开会做什么，那个结果是什么，没人知 道。OK。 啱先。咁就呢个六月副你哋副即係运输署副处长就话嗰、那个要成立一个即安检啊嗰个疲劳驾驶嗰啲独立调查咪独立研究。六月到而家五个月啦，但我哋业界一啲消息都收唔到㗎喎。 OK， 好。 係咪啲运输署系咪责无旁贷系咪失职呢？ OK， 好啊，唔该晒李国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李国华就系九巴职员权益工会发言人嚟嘅。头先讲到运输署咧，佢哋都有个回复嘅，就话运输署咧联同专营巴士经营商咧一直系积极跟进咧香港专营巴士服务独立检讨委员会提出嘅各项建议啦。咁啊，为咗落实呢啲建议咧，专营巴士营办商咧正安排为约1900部嘅巴士嘅所有上层嘅座椅系安装安全带啦。咁亦都提到安装工作咧已经由2020年的第三季起是陆续展开，目标是在三年内完成。咁亦都提到话，自2018年7月至今呢，是专营巴士营办商新旧的所有巴士都是有设有安全带啦。至今合共有大约1750部的巴士的上层座位呢是已经佩戴了安全带。这个就是运输署的回复来的。先听一下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著名的电梯传媒开创者、分众传媒创始人兼董事长江南春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人心红利》。在这本书里面，江南春解释了他创业的动机。他说，当大家都躲在屋企里面不出门的时候，我却要走出去创业做电梯广告。当其他人退缩的时候，我却要选择去冲锋。他说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当时他看到事物发展的底层逻辑，即是在迷惘的时代聚焦于消费者的认知，塑造强势品牌随之而带来的人心红利。 2001年江南春的互联网广告业务随着互联网泡沫破灭受到重创。第二年江南春决心转型，重新创业，开始寻找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同时思考如何打造一个新的媒体。当时中国正掀起一个巨大的城市化浪潮，无数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而大部分人每日都要依靠电梯上落。于是电梯媒体的创意就在这种的观察下应运而生。2003年，中国遇上了非典疫情，江南春将他在10年中奋斗累积下来的5000万元一次过投入到分众电梯广告的事业之中。仅仅两年之后，他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楼宇电视广告商。 江南春对于时代的洞见和思考促成了这本独特的书。在今日，除了疫情之外，企业真正需要注意的挑战其实是来自于两个红利的消失。一是过去企业发展到依赖的中国人口红利，在2020年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捩点。另外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人数和使用时间增长已经达到极限，流量成本急剧上升，流量红利亦都已经走到尽头。可以预见，一个品牌回归的大时代已经开启。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人心红利》，作者江南春，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55继续听大家的电话。翻嚟千禧年代，有陈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请讲。 我喺九华庆就俾一个烧烤场，真系困扰咗18年啦，好似你咁讲。 你系街坊嚟嘅，因为 系啊，咁啊滋扰我哋不杂志啦，仲恐吓我哋啲市民。咁啊，政府部门咁多年，点解啲谂唔到办法嚟，即系整治呢个无牌食肆咧？我嘅觉得好奇怪。 政府咁多部门都做唔到任何嘢，啱啱而家先至话控告啲食客先有啲效果，咁啊呢个唔系一个最好嘅办法，因为你无牌就系无牌啊嘛，咁啊你啲食客嗰啲根本好多啲唔知嘅，咁啊而家啊终于做咗少少嘢啦，咁啊希望政府继续再做多少少嘢，咁啊唔会影响啲市民啊，又唔会俾人哋恐吓啦，咁样啊希望可以反映俾多啲政府部门啲人知道啫。 好啊，唔该晒陈生，仲有吴女士打上嚟，喂，早晨。 系早晨啊，你好啊，主持啊， 你好，请讲系。 咁嘅，我咧其实我七八年前都去过呢个烧烤场噶、其实呢个烧烤场咧都好大嘅规模。咁咧我就喺附近住嘅嗰啲新铺啊嗰啲仔，咁佢带我去啊，我哋好方便嘅，我一系长者啊。咁但系问题咧，我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冇理由咁大个规模，连冇牌我哋都唔知嘅去到，咁即系我。都唔系我哋嘅责任啊，系咪先？我哋点会知道咁大规模同埋开咗咁多年嘅烧烤场，竟然系冇牌嘅？咁呢个系咪政府嘅问题啊？我即系打嚟想反映一下。 所以啲新铺嘅仔当时带你去都唔知道究竟佢有冇食肆牌，冇留意嘅。 系啊，系、因为我哋喺美孚，我仔喺美孚住啊嘛，佢知道我好中意烧烤，咁佢啊妈咪我带你去啦咁样。咁点知会系无牌咧？请问，咁如果你咁多年都无牌嘅，咁而家人哋就算即系我哋去嘅话，都唔系我哋嘅责任啊！即系我哋冇理由去周围去装你个牌嗰啲嘢噶嘛，系咪先？咁我咧喺度反映下，其实政府咧即系冇理由俾一间咁嘅无牌经营嘅烧烤场十八年啊，你都冇人理嘅，即系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咯，系咪啊？ 但系你个仔本身住附近有冇即系都受到滋扰啊？之前头先有啲话好嘈啊，有啲味嘢嗰啲咁噶嘛？ 其实咁嘅，因为咧，我觉得咧，唔系话度度都有滋扰嘅，可能近住佢附近咧就有滋扰。我仔住嗰啲座咧就冇滋扰嘅，吓、咁系有滋扰系唔啱嘅，但系你政府都要做嘢啊！你冇理由俾一间咁嘅咁大规模，我去入边咧好大噶，入边好多。Okay.即 係 好咩㗎，好多人㗎。 係啊，因為佢都涉及兩個燒烤場啦，咁仲有何生嘅早晨。 喂，早晨。 係，請講係。 我想講爆燒烤場 嘅。 我真係諗唔通點解要發啲告票俾嗰八十幾個人？人哋一家大細啊，親子活動啊，天倫之樂走去燒烤，咁嗰啲。差人唔知咩人挂啲 banner 就叫你哋唔好入去，入咗去咧就可能会被人即系抄牌或者系惩罚。咁你都咁多年咯，咁你嗰度系一个非法嘅档口，但系又有安心出行，咁你系咪政府协助咗嗰间非法嘅即系烧烤场去做一啲嘢咧？咁我哋唔會 check 嗰檔嘢係咪真係有牌㗎嘛。我譬如去舉個例去新發茶餐廳，話冇理由食個早餐去 check 人咁多嘢㗎嘛，去開得檔啱啱先。 明白。 咁大個檔先。 Okay. 咁喂，如果咁樣你啲差人入嚟，我點知你係咪真啊？ 好，唔该晒何生。不过咧，讲到点解呢一个烧烤场会有安心出行嗰个嘅二维码咧？见到政府新闻处都话，因为九华径嘅烧烤场负责人咧申请安心出行嗰阵咧，系有交过商业登记证咧，作为一个嘅喺个档案嗰度咧，作为一个嘅证明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听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